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的17:01，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晚间》的金戈铁马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家人，晚间好啊！但外边依然是阳光普照，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 hot。 哎，对，真的是今天有那种酷暑的感觉了。 是， 但是在东京的奥运赛场上，同样今天也是一个非常让中国军团啊收获满满的一天。到现在为止，咱们是2金2银1铜， 嗯， 今天的奖牌的收获，尤其是刚刚结束的男子81公斤级的举重项目当中啊，李小军作为37岁的一位老将，夺冠，并且创下了3项奥运纪录，这是中国军团的第21块金牌。 是啊，尤其是中国举重，我们的男子真给力。 嗯， 前几天我们总聊说，哎，这一次好像这个女子夺冠的比较多，是吧？男子三大球都没进，啊，你别说举重。还真给我们男同胞争气啊！吕小军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这个 YYDS。 哎，这是中国力量的 YYDS。当然，在今天下午的翻板项目当中，收获了中国军团的第20块金牌，卢云秀在女子翻板 RSX 级的比赛当中摘得了这一块金牌，同样也是最终跟这个法国选手之间的争夺啊。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的。 是，另外蹦床方面，男子项目当中，董栋摘得了银牌啊，这位老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游泳当中呢，中国混合泳接力队，乐观面对银牌，这是在中午那会儿就已经结束的比赛。 嗯，当然我们下午还得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因为土耳其和俄罗斯两支代表队啊，他们现在已经是都拿到了各自的分数，所以中国女排就提前的被淘汰出局了。 是， 但是今天晚上的9点啊，还有跟意大利的最后一场小组赛。 嗯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也来说一说中国女排啊，您会怎么去安慰时隔29年小组出局的女排姑娘们？ 另外也会说一说今天晚上的另外一场重头戏啊，中超国安对阵大连人。那国安想拿3分得靠什么呢？ 嗯， 之前呢不是平就是输球，看看比利奇今天晚上会派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 嗯，我们也会在18:30的时候进行赛场，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所以今天的金戈铁马的时段是1.5小时啊，3个时段，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先来关注奥运。 你好，奥运。 好，你好，奥运。我们首先来回顾的就是刚刚结束的在举重赛场吕小军的这一块金牌啊，这是在东京国际论坛大楼进行的举重比赛男子81公斤级的争夺当中，中国选手37岁的老将吕小军以374公斤抓举170，挺举204公斤拿到了冠军，同时也创造了3项奥运纪录，这也是他继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男子77公斤级之后第二次在奥运会上收获金牌。 是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嗯， 30多岁的年纪，在力量上的项目当中，仍然能保持对于这个项目的一种垄断，或者说对于这个项目的一种优势。 太难了， 这就叫狠人 啊！对啊，确实狠人。你看，刚才美国选手和意大利选手这个冲击力也非常强啊，但是最后吕小军的这个战术是应用的非常的得当。那具体的情况，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连线好了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举重协会副秘书长庞高兴，有请庞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庞指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今天在这个81公斤级的这个级别当中，李小军果然也是，真的是非常好的这种优势啊，一直保持到了最后。您是不是先来帮我们点评一下李小军的表现？ 好的，首先呢，应该说祝贺李小军获得了这枚金牌，那么他也是中国举重代表队的第5枚金牌。本场比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是扣人心弦呢。特别是啊，今天我们遇到了主要对手的严峻挑战， 是 特别是来自意大利的皮佐拉诺。应该讲今天这个选手啊，他的抓举成功率偏低了，只成功了一把的开把重量。如果他今天的这个抓举成功率再高一把，我们可能要想赢他就会更加困难一些。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挺举，他也加到了210公斤这个重量，并且呢，也翻站起来了。当时可以说，看这场比赛的观众啊和听众呢，可能都会和我一样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李小军呢，你可以说今天顶住压力。这是李小军呢，是一位举重的老将了。大家都知道是37岁，他参加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那么加上这一届呢，是3届奥运会，获得了2金1银，是我们中国举重，应该说是第2个人参加了3届奥运会。目前呢，他是在中国举重运动员当中，在奥运会比赛是获奖牌最多的一位选手。另外呢，今天吕小军呢，可以说是发挥了自己最好的水平，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奥运会延期啊，对于这样一位老将来讲呢，是弊大于利的。但是呢，他克服了年龄和伤病以及这个体能恢复慢这样一种困难，依然是宝刀不老。37岁的老将依然活跃在这个举坛上，并且呢保持这样一个优异的成绩。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我想如果是看了或者听了这场比赛的观众和听众呢，会被吕小军在场上那样一种表现出的这种中国力量，我会想会非常受感动的。 确实是啊，像庞指所说的，尤其是在这个挺举的项目当中，刚才您也说了，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尤其是这个皮佐拉托，他开把就要到了200公斤，所以看得出他是要跟吕小军去决一死战的，要力拼这一块牌。但是咱们的战略也一直在调整啊，从开把吕小军降到了197公斤，二把又降到了204公斤。您是不是在这个战略方面，还有吕小军的这个技术方面，他的这种很有特点的深蹲之后，然后再这个挺举起来啊，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您刚才讲到了举重啊，实际呢战术啊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指挥吕小军这场比赛呢是他的主带教练，也是中国男子举重队的主教练于杰。从他的抓举开把到加重，一直到我们的今天的挺举和加重的开把，都非常的准确。应该说，意大利选手让我们比的他是没办法了，他必须得这么加了。包括我们今天的抓举，当然我们。不过今天李小军的165公斤的开把重量没有起来以后啊，是我真的，我当时看着也很紧张。 是， 但是呢，他很快调整回来了，那么成功了，第二把加到170公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意大利这个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曾经举起过206公斤，也是在挺举上有一定实力的选手。那么，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在抓举上呢，能够多领先他一些，这样呢会在挺举比赛当中呢为创造一定的好的基础。还好我们今天呢170公斤起来以后呢，那么皮佐拉诺呢实际呢是只完成了一个开把重量，也是165公斤。那么我们就在抓举比赛当中领先了他5公斤。 是， 那么挺举比赛当中，刚才您讲到的就是吕小军的教练于杰呢，根据场上的情况，及时的将他原来预报的开把重量200公斤降到了197公斤。这样我们的总成绩呢 就达到了367公斤，就是排名在第一了。 嗯， 就是至少说这个重量一定是登领奖台的这个重量，就是你选手想超过我，就是还很难。那么皮佐拉诺呢，依然还是不改，加到了200公斤。那么在203公斤这个重量上呢，他确实是右肘犯规，被裁判呢判罚为失败。 嗯， 这样的话呢，实际他的重量呢是365，后来呢，是那个多米尼加的选手呢是367。 对， 实际呢他完全还可以争夺一枚银牌，但是呢放弃了对银牌的争夺呢，直接将重量降到了210公斤。 嗯， 那么我们这个教练的战术为什么今年指挥非常得当呢？我们不给他留作最后一把。我们李老师呢，就是不管我们在抓举领先5公斤，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我不出场了，我一定让你举完了，我再上场。因为这也是吸取了我们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出现的这种情况。当时哈德克选手呢最后降到214公斤也起来了。 嗯， 结果我们很遗憾的输掉了，得到了一枚银牌。 嗯， 不过呢后来我们就得讲个插曲。实际哈克选手呢后来呢被查为兴奋剂阳性， 是， 所以说呢这块金牌呢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还要还给我们吕小金的。 是，庞指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大多数的这运动项目来说，37岁都得说是老将了。那想问您，吕小军他未来还能再举一届吗？啊，未来40多岁的时候，能不能还在奥运会上看到他的身影呢？ 我想呢，这个要想坚持到40岁呢，还要看他整个的身体状况和恢复能力的。因为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因为我和他的教练于杰应该说也是相处多年了。 嗯， 因为我也曾经在举重队做了20年的领队，所以说对他们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熟悉的。 嗯， 但是呢针对吕小军这种情况是否能够坚持到巴黎，因为还有3年时间。 对， 我想呢这个教练员和运动员这还是要痛下决心才能行的。因为什么？吕小军呢自从2009年呢在世界举重这个舞台上呢，当时是参加男子的77公斤，现在改成81，一直保持着高水平。 嗯， 所以说我想吕小军呢，如果能够在比赛当中保持到375到380公斤这样一个总成绩，很有可能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我们再看到他的身影。 嗯，谢谢庞指啊，我们也是真的跟随着庞指的解读，感受了中国力量和举重项目它是非常迷人的这种魅力。谢谢庞指，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好，好，再见。 嗯， 这刚刚连线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确实是在举重方面非常专业的点评。在这里也给大家插播一条天气的消息，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预计31号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将有强对流天气并伴有大风，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风、防冰雹，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确保安全。 刚才通过庞指的这个介绍和分析哈，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举重赛场上的那个风云变幻。但是 对 37岁的吕小军啊，跟他竞争的是谁？今天多米尼加的选手，这个伯纳特也是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的记录和世界纪录， 厉害。 他比吕小军得小个14到16岁 啊， 97年的选手，今年才24岁。 是，都说拳怕少壮，这种力量性的项目肯定都怕年轻的人，因此吕小军这个金牌更加的难能可贵。另外，刚才问了这个庞指，说了啊，如果坚持，没准下届奥运会还能看到这个军神他的风采，我们更加的期待了。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今天下午的东京奥运会的帆船帆板项目，也是决出了首枚金牌啊，在女子的帆板 RSX 级的比赛当中，卢云秀在奖牌轮就拿到了第3，最终是以净得分36分获得了中国帆板项目奥运会的第2枚金牌。卫冕冠军法国的选手皮孔虽然是拿到了奖牌轮的第1，但依然是以2分之差获得了银牌，而英国的小将威尔森以净得分38分获得了一枚铜牌。其实在比赛之前谈到了本届奥运会的目标的时候，卢云秀的心态就比较的放松，也说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也把本届奥运会当成一次很平常的比赛。 南话有一句叫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我觉得既然老天爷给我那么多分，那我去打拼，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要去担心的吧，因为他已经三分给我注定好，那么剩下我自己去努力，那如果能够得到我想要的，那我就蛮开心，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是我自己努力确实努力不够吧，就这样。 当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对我来说是一场特殊的比赛，但它又是一场平常的比赛。 当然从事这样的一个项目，卢云秀曾经也有过动摇，想过放弃，但是他也说了，家人教练让他坚持了下来。 我自己从事这运动项目也有想过要放弃，然后我的教练家人他们就觉得，哦，你都辛苦了这么久，从零开始到现在，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到你现在会跑了，虽然说你还没有拿到成绩，然后你现在就这么快的放弃的话，那会不会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哦，是挺可惜的，但是想到，哇，这么辛苦，我要不然就放弃吧。但最后没有放弃，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所有人对我那种关心支持，让我走到现在里。 当然卢云秀的姐姐也说了，勤奋不怕吃苦是她妹妹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他继承我爸的这个优秀的性格，我爸是一个农民，但是呢他非常的坚强刚毅啊，他即使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他依旧能够坚持夺得第一，这也是卢云秀在这一次比赛上方面他表现得非常突出从第七名到第二名再到暂时第一名领先现在在奖牌里虽然有再落后一点，但是我相信他一定能赶上去的那就是我爸爸他是务农的嘛，还有接着会养螃蟹什么的他都会在家帮忙晒晒稻谷喂喂螃蟹什么的然后在家也有帮妈妈我妈妈做一些家务他是一个非常勤快的孩子 是这个说的卢云秀平时会帮家里干点农活家里是养螃蟹的，他家是来自福建，家里有八个孩子，卢云秀是最小的。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呢，卢云秀才有了如今的名字。小时候他是练过田径，后来是改练翻板。2013年，卢云秀进入国家队。2019年，在江之岛，也就是今天东京奥运会的这片水域，卢云秀曾经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当年9月的世锦赛里边，卢云秀是获得了金牌，而出色的表现也让他最终入围了东京奥运会的名单。7月31号这一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情况之下，卢云秀就圆了奥运的冠军梦。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就是下一届的奥运会，由于帆船帆板项目的设置的变化帆板有可能不再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所以说这一次拿到金牌也真的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了。好，这边看到了大家都在聊起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个是说说为中国女排加油，也是安慰安慰中国女排，因为今天随着土耳其和美国两支队伍纷纷取得胜利这俄罗斯和这个土耳其纷纷取得胜利，那么中国女排应该是已经是告别了这届比赛的淘汰赛止步于八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也来说说今天晚上关于大连人的比赛进行一番前瞻。 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东京奥运赛场上，游泳军团继续为我们创造着佳绩。虽然说没有拿到金牌但是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有接力的决赛，徐嘉余、闫子蓓、张雨霏跟杨俊轩也是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同时他们在赛后也表现得非常的乐观。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作为这个项目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中国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最终收获了银牌，这样的结果多少有点遗憾。不过和以往的沮丧低落不同，这一回中国队的四员大将选择乐观的面对，徐嘉余和张雨霏更是化身段子手，金句频频。作为中国仰泳最出色的选手，徐嘉余这次奥运会状态并不理想，100米只收获了第五名，200米直接选择了弃赛。在混合泳中，他也是拼尽了全力。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徐嘉余这么说：“ 那谢谢大家关心了。但是我觉得身体是我们梦想的本钱嘛，今天完成半个梦想。你自己不比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只要一比就有问题。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全力以赴去接近身体的极限，极限运动嘛。 由于是男女混合泳的比赛，所以各队出战的男女顺序也不太相同。”尤其是女选手经常会被男选手反超，张雨霏就生动地描述了自己被追赶的那一刻。 我赛前我还特地看了一眼那个棒次表呢，就是我旁边是男是女，看了一眼什么什么，只有3个还是4个女孩，然后旁边都是男孩，就我已经做好要被追的准备了。 但做好是做好，但一下水就忘记了嘛。等到180米之后，我就看旁边有一条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唰就过去了。然后我本来游的心情是这样游的，你知道吗？看到一个人影，我就成这样子了。怎么来了一个人？然后不行，我要顶住，我要顶住。其实就靠这个信念就撑下来了，因为我知道我后面还有淼淼嘛，我要顶住，给他能多少制造一点优势是一点优势。 虽然最看重这枚混合泳项目的金牌，但张雨霏本届奥运会上两金银的表现已经出乎意料。他开玩笑说自己是来东京进货的。 我预想中有一金就不错了。我看网上跟我说是了，我来进货来了。 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争夺，许佳瑜说他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对于接下来的全运会，许佳瑜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 全运会其实对于我们四位来说没有任何困难。哇，这盲目自信了。 张雨霏、许佳瑜聊得热闹，一旁的严子蓓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然而许佳瑜一句霸气十足的话也让大家重新的振作起来。 然后我也跟阿贝说，你游得再差，你也是中国第一蛙，你怕什么？我们都是中国最好的每一个单项，不需要去自责什么。银牌是我们目前四个人最好的成绩，明年我们会破回来的。 好的， 好，谢谢。 好的，谢谢。 你看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凯哥啊在中午就已经发来了微信，说一定要转告前方的记者，再转告到中国游泳运动员，他们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金牌和冠军。 是，尤其今天上午看到的这严子蓓赛后夺了一个银牌，他是哽咽了，而且应该是也是落泪了啊。小伙特别实在说非常遗憾，不是说给自己争金夺银这事儿，而是为了他教练着想啊，说差一步就能让他的教练也成为了冠军教练了。 对，当然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其实蹦床项目当中我们是有着很强的优势的，同样是一位三朝奥运会的老将，就是董栋。 对， 那今天下午的男子决赛资格赛排在第一的白俄罗斯的选手利特维诺维奇是总分61.715分获得的金牌，而中国选手董栋是61.235分，落后了0.48分获得的银牌。其实当时董栋是率先结束了比赛。 对， 其实这个小将啊，白俄罗斯的小将说，董栋那个分出来之后，他都觉得银牌一定就是他自己的了。但是没有成想啊，最终裁判还是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啊， 是 超过了董栋。那这枚银牌也是董栋为中国蹦床男队收获的第7枚奥运奖牌，是他个人的第4枚奥运会的奖牌，四届奥运会届届有收获啊。 是 12年伦敦是拿到了一块金牌。 确实展现了老将今天一个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吕小军，再有一个是董栋啊，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在这种项目当中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啊，确实是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这样啊，尤其是在这个资格赛当中，其实这个白罗斯的小将他就是排在第一位的。 对， 他的特点就是起跳非常高。 是，所以说要想保持在一个项目的长期的这个高水平啊，除了得跟自己做斗争之外啊，自己的身体能不能盯得上啊，训练能不能保证以前那种强度。再有一个非常重要，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一个规律啊，还得跟更年轻的对手去这个争夺啊，这更加的不容易了。 所以就是在这种打分项目上，我们看各个的小项的分数啊，其实这个赢得比赛的白俄罗斯的选手，他难度分就超了董栋0.4啊，就这0.4是造成了很大的差距，包括他的腾空的时间。是0.68，虽然说他有两次很大的位移，比董栋少了0.6分，但是最终的总成绩是要高过董栋的。当然在这一次的蹦床的整个的比赛当中，预赛里也被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高磊，因为失误的问题只是获得了第14名，无缘决赛。其实赛后我们也看到董栋不停地跟领队陆春龙去安慰高磊，因为确实他也是5年的奥运周期啊，受伤了5天，是打着封闭上场的， 一直咬着牙坚持到现在。 对， 这陆春龙指导也是说了，今天的结果其实他已经是拼尽全力了，要为站在奥运赛场上的，这为国家去拼搏努力的这个 健儿们好好的加油去鼓气，不管他们是得到金牌、银牌，还是铜牌，亦或是啊没有得到奖牌，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的尊重的。 嗯，唯有战斗也说白俄罗斯那个小将啊，难度跟高度太高了，稳定分虽然不如董栋，但是那两项拉开的优势太大，但是他心理素质好像还差那么一点啊，差点的失误、可是他心理素质不管怎么样，他的身体素质相当好，调整能力非常强。 没错啊，这个就是年轻运动员的冲劲儿，还有他身体上边的这个难以匹敌的优势啊。毕竟像吕小军还有董栋啊，都是从年轻小伙上来的，所以说啊，他们也要面对曾经啊他们有的那个优势，只不过这个优势转移到了对手那边了，就是年龄方面的优势。 嗯，当然在今天下午的东京奥运会的帆船帆板项目的第二块金牌是产生在了男子帆板 RSX 级的奖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毕坤第四个过线以净得分75分也摘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是咱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首枚奥运奖牌、也为中国帆板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是 预赛第一的巴德洛在奖牌轮的第二个过线，他是以净得分37分拿到了金牌，法国的选手高亚德以净得分74分获得了一枚银牌。 另外关注一下奥运的奖牌榜，截至到今天傍晚的5点钟，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还是暂列奖牌榜的第一位，具体的是金牌21枚，银牌12枚，铜牌12枚，总数45枚。东道主日本队金牌17枚，银牌4枚，铜牌8枚，总数29枚，暂列第二。而美国队金牌16枚，银牌17枚，铜牌12枚，总数45枚，是暂列第三位。俄罗斯奥委会、澳大利亚和英国队是暂列第4到第6位。 好，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一说送给女排的姑娘们， 是、 这次29年之后再一次无缘小组出现，其实女排姑娘们在这个新的奥运周期当中背负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安慰他们的话，您会说什么？很多的家里人都是发来了很暖心的话语。4955说还有一种精神叫女篮精神 啊。 女篮姑娘们继续加油。 是 其他的很多的家里人说女排姑娘们不要过多的苛责了啊，因为真的这次的奥运之旅很不容易啊，在疫情推迟之后的一年当中，其他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都在继续着联赛、或者是一些国际大赛，但是我们呢参加的比赛很少，能遇到的国际对手也相对较少， 而且我们涌现真正有实力的新人啊，更是基本上是没有，完全是靠5年之前的班底。大家想想，这个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原来水平再高，但是你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外界的呼声很高，但是，这个实力的增长，全新的增长点有吗？好像跟其他队一比，什么土耳其啊，这个俄罗斯等等的，我们这方面就有明显的一个劣势了啊。 对，北京老二说，实话实说，这次女排的对手都挺强的。咱不看最后的结果啊，就说今天美国女排啊被0-3零封了之后， 对， 好像是有一种有谁跟谁手拉手就让中女排出局、真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啊，是人家的这个主攻，美国主攻第二局汤普森受伤了、这是美国队的大腿啊受伤了之后，如果他打不了，那美国队相当于进攻线上啊基本上跟朱婷受伤是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晚上9点钟啊，中国女排跟意大利女排的这场比赛， 嗯， 虽然姑娘们已经是确定了本届奥运会的征程就此结束，但是我们也一起陪伴着他们吧。 是，这是一场 最后一场比赛。 对，这是一场荣誉大战啊！中国女排贵为世界冠军、卫冕冠军这个级别，最后一场一定要打出应有的气质啊！ 这边南极也说啊，疫情真的改变了太多太多，强队们在交流打比赛，我们在闭门造车啊，也真的是要接受这样的现实。 是，晨晨也说了，排球是集体运动，不能靠朱婷一个人，他说朱婷伤了，那可能就是 game over 了。 草球也争春说，触底反弹吧，已经触底必然反弹。好了，我们在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在下一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哎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北京时间的17:30啊，我们来到了金戈铁马时段的第二个板块啊，第二个部分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奥运赛场上的变化。当然，我们也是第一个话题要把最暖心的那个安慰的话 是 送给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曾经大家想说送安慰给各支球队，但是中国女排肯定是排在最后的，说不用安慰女排。但是没想到这一次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啊，这个在赛场当中都有一个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一次恰好遇到中国女排的低谷，已经是确定了无缘八强了。今天晚上还要迎战小组赛当中的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女排啊，大家给女排也加加油吧。 嗯，吴梦生说：“心若在，梦就在啊，只不过是要从头再来。” 是，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确实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第二话题要说说今天晚上，国安大战大连人这场中超比赛，国安想拿3分，靠什么呢？ 我们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啊，还有一个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新玩法，就是东京名侦探的听友互动活动。各位家里人和听众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来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的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的短视频作品。每天在雄鸡当中提一个问题，在金戈铁马当中啊，我们来看看选取这个最新的产生的听众，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里选取一个人，送出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是，今天上午的雄鸡唱晓的节目提出的问题，再给您复现一下。是，昨天记者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比赛现场采访到了中国射击元老、2届奥运会冠军王毅夫指导，请问王毅夫指导身上佩戴的徽章是什么形状的？相信今天各位家里人有心人都已经观看了我们的奥运 Vlog 的视频了。那么现在就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我们会公布具体的答案并且抽奖。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疫情方面，要严格的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相关的规定，提高个人的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儿、少聚集、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是来连线一下本台在东京前方的记者林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过的啊，蹦床项目当中，老将董栋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林苑你好。 慧凡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哎，林苑你好。 林苑在现场、 哎、 见证了这一枚银牌，肯定你的心里边也是百感交集的，因为对于董栋来讲，这是他的第三届奥运会了啊，一位老将。 第四届 奥运会了。对，能够一直在坚持坚守，而且完成这么高质量的动作，虽然说跟这个白俄罗斯的小将在难度分上还有在滞空的高度上差了一些啊，但是这块银牌的分量依然是非常重的。 没错，你说的非常的对，那这可能就是岁月带给我们的很多东西。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尤其是对董栋进行了采访之后，我的心里也是非常的复杂。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董栋是第四个出场，很早就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他得到了61.235分，那也一直是排在这个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直到这个白俄罗斯的小将出场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人过来和董栋祝贺，因为他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但是呢，最后的对手的这个 分数比董栋高了不到0.5分，而这个差别呢，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正是体现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跳跃的高度上面。那董栋也说，其实看到对方呢，从这个跳移动的位移来看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从这个打分来看，对这个高度，两人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董栋自己也说，这可能就是年纪的关系吧。那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体力啊，包括从这个力量上面，可能都和之前会有一些差别。但是想想，在四届的奥运会当中，董栋始终都是保持着非常精湛的技艺，非常充足的心理的准备，包括赛前方方面面的努力，都能够去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那在来到东京之前，他其实奥运会的金银铜牌都已经是在三届的奥运会里面分别得到了，而在这一次里面依然能够和比他年纪小这么多的选手一起征战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并且有这样稳定出色的发挥，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位老将。而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人也会对于男子蹦床有很多的期待，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女子蹦床上面我们中国选手的精彩的表现，但是事实上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董栋也是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考验，因为本来他的另外一位队友高磊也是和他会一起进入到决赛，但是因为高磊出现了失误，那所以对于董栋来说，他不仅是要去冲击自己的第四次奥运会的金牌或者奖牌，同时呢，他也要把他队友之前失误的那个份呢，在决赛里面带他一起来完成，那也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再一次显示了老将的这种平稳的心态，能够去抗住压力的能力，那都是在这次的蹦床比赛里面让我们看到。不过在赛后，其实董栋说他昨天晚上仍然是一夜都没有睡，大赛的这种煎熬、这种压力，让他也是觉得非常的难熬。但是四次的奥运会，在东京还是画上了句号。那总结他自己参加奥运会的经历呢，董栋也是用圆满这样的两个字来形容。会三， 好的，谢谢林苑。 哎，林苑有没有问董栋会不会再坚持一届啊？因为三年之后这刚才我们也问了， 我真的问他了， 怎么样， 我也是试探着问，我说这次奥运会结束之后算是画上了个句号吧，他说应该是句号了。确实，但是在这次奥运会之后，他可能还是会参加全运会的比赛，但是奥运会他说这真的只能是句号了。 确实对于老将们来说真的不容易，尤其是跟一些年轻的这些95后的选手们相比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如果有伤病的话，那恢复的时间都要更长一些，真的是一种让我们很致敬的一种坚守。 没错，而且总统也说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事情，我们大家其实就是小朋友们也都玩过蹦床，大家都知道蹦床房子是很软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人在紧张的时候腿也是软的，说其实对于蹦床的选手来说，当你会出现紧张的时候，是你对很软的腿踩在软的网上，那你要去抗住有多强大的这种心理才能抗住这样子这种紧张的情绪。就这样的一路走过来，参加了四次的奥运会。 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谢谢林苑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一手的现场的报道，我们也等待着林苑跟我们之后做更多的连线。谢谢，再见。 好，谢谢慧芬，谢谢康乐，再见。 好，再见林苑。 老将们的坚守，而且他们是要特别的去合理的分配自己 对 参加各项比赛的体力， 是就不像年轻小伙那会儿，年轻小伙体能可以说是无限的哈，就是20岁左右岁的时候，大家经过这个年纪都知道，一旦到了30几岁说实话，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恢复的能力都会大幅的下降，他就要把仅有的这，比如说这个油箱里今天体能有多少油啊，全部的高效率的发挥在某一个时段，这个就是要有技巧了。 对，所以老将们到了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的阶段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珍惜自己的羽翼的。我们也继续来说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把安慰的话送给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吧，因为在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知道了奥运会的女排小组赛的第四轮当中，B 组的土耳其3-0击败了阿根廷，赢得了小组赛的第二场胜利，而俄罗斯也是3-0战胜了美国女排，那这样中国女排就在跟澳大利亚的比拼之前提前的出局了。 当然这一场俄罗斯队3-0战胜美国队的这个比赛有的朋友一看这比分说是不是就是故意输给俄罗斯队啊，就是把中国队给做掉这个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 这场比赛当中啊，美国队的这个重要的人员汤普森是受伤了啊，所以说他想要去赢俄罗斯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当然了，这个中国队接下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对意大利队将会是一场荣誉之战。现在导播已经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北京晚报的排球专项记者孔宁，把孔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孔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好不好？大家今天可能 是 孔老师这个一开场啊，就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了，确实这次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冬季奥运会的之旅啊很艰难啊，前三场比赛我们打的真的是不够理想，尤其是在朱婷的出现伤势之后，造成的很多的我们场上的这种问题，包括我们的拦网数据上，其实三场都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状态。孔老师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啊，一边是给女排的姑娘们送去安慰，我们也总结一下这一次的东京奥运的旅程。 对，其实东京奥运能难受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比较难受，难受在哪儿呢？难受在这个比赛还没结束，比赛结束，今天的人没结束，你提前就死亡了。然后呢，这不仅要今天打一场啊，打奥地利啊，夺冠什么的，还得你隔一天你还不能走， 对， 可能让他们就想离开，但是后来还有一阿根廷，这个还没完，这个确实。这个球队来讲就比较难受了，就是说这个已经都没有悬念了，没有意义了啊，就是比赛意义啊，就是这个实际结果意义，没有了，但还要打下去，这个是全队比较难受的。那么今天晚上比赛依然会比较艰难，这个艰难不仅仅是对手的实力，还有关键的自己的心态，还有对方的对手，都还有我们咱们还要打完最后一场。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说，所有人都没有意想到啊，出乎所有人意料，人不禁要问啊，中国女排到底怎么了？就是。中国女排到底发生什么呢？其实，我也憋了很久的话，今天也客观一点说一说的话吧。就是说，首先，我认为啊，比如说朱婷的伤病，是加重了，这也出乎所有人意料啊。但是朱婷伤病为什么没有预案呢？这是我一个问题。就是朱婷的伤病，其实在2017年的一次意外已经有了，落到一病根了。然后呢，2018、19年打世界杯了啊，拿了十冠王。受伤之后呢，疫情来了两年时间，你有时间就是说去考虑是否是去动手术，但由于比赛各种比赛吧，就是老是不断，那疫情又给了一次机会，一次机会你是否要动手术，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你到底动不动啊？还好，那么为了这个大家觉得朱婷自己觉得还可以，就是你打东京奥运会，那么采取保守治疗，我也同意啊，可以保守治疗。但是呢，为什么到奥运会期间他突然是加重了？那么其实今年上半年打这个世界女排联下半年吧，他打世界女排上半年打世界女排联赛的时候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他还打了。为什么到奥运会去加重？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说明我们保障还是客观的反映了我们保障没有到位，这是备战奥运会啊，对吧？ 对。 还一个，你为什么没有预案呢？就是你明明知道朱婷，其实我以前可能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就是说。我只是说了一句，我说大家即便朱婷完好无缺，咱能不能做好一个没有朱婷的情况下，这场球我能拿下来？那么拥有朱婷，你拿球是冲击四强和冠军；那你没有朱婷，能赢球，这说明你是世界强队。那么之前2004年雅典奥运会，对吧？备战期间，2004年3月，当时绝对主力第一副攻赵睿骨折了。你确实对大球队很大的信心打击，这是我在现场3月26号，削弱全队的整体实力。但是陈忠泽主教练当时带队呢，也是让这个赵睿赶紧动手术，并积极恢复。2004年3月出的事儿，2004年8月打奥运会，时间多紧。但更重要一点，我觉得就在积极赵睿恢复的时候，没有死等赵睿回归，而是让张平出任主力副攻手。那么这个时候，他明确指出，就是张平，你就是主力，你就得打。那么2004年雅典奥运会决赛跟俄罗斯的决赛，正是张平的这种迸发，一人拿了25分那场比赛。最后3-2逆转击败俄罗斯，夺取雅典奥运会冠军。那么我们是预案是不是做到齐了呢？我举了一个例子，是吧？是绝对主力，但是全队没有做好没有朱婷的心理准备和技战术准备，过于依赖朱婷，导致一旦朱婷出现问题，全队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第二点，我觉得心理位置摆得过高，就是心理位置呢就摆得过高，所有人都觉得对中国女排卫冕抱很大期望。中国女排确实从2019年十冠王之后一直处于高光时刻。作为奥运冠军、卫冕冠军，还有世界冠军，那自然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么，但是不可否认，朱婷的伤病是确实是影响了我们实力。但是没有朱婷，依然是世界强队。全队冠军光环太重，对困难准备不足，各队均以弱冲强，每支球队仔细研究中国队，而且中国队自己的变数不多。你比如说，从土耳其开始副攻线的变化，到美国队汤普森的 出现，对吧？不是德鲁斯，到俄罗斯队的这种冲击，他包括费德罗夫采娃，对吧？这种零零后崛起， 嗯， 我们的对手的准备确实不足，而且对手有变招，对吧？还一个，我们在整个的东京奥运周期没有出现真正的新人，新人只有一个，客观说李盈莹。那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新人，客观说呢，也就是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现在女子排坛变化太大了。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主教练郎平将卸任。那么随着不少老将的退役，那么中国女排第三个黄金时代即将结束。那么在几十年的风雨当中，中国女排依然是我们的最爱，对吧？女排精神依然是我们国人精神财富。任何竞技运动队都要经历挫折。那么重要的是总结自己的不足，卷土重来。因为中国女排拥有光荣的传统啊，这是我觉得现在啊，我这个凭借咱们的平台啊，不吐不快哈、啊，把这个最鲜活的这个最短的时间之内的一个小解读， 嗯， 深刻一点的，哎。咱不要去谩骂，不要抱怨，也不要说沉迷、就风一样的沉迷， 对， 要冷静去思考。 是啊，尤其是对于这种世界强队最顶尖的强队，孔老师，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有所波动。你包括在足球啊，这个可能更加的明显啊。某一个强队可能啊，大赛当中小组赛就是没出现啊，这卫冕冠军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很正常的。包括您所提到的中国女排，她的这个卷土重来。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因为我关注到了之前有几届奥运会之前的中国女排都曾经有过这个或大或小的这个低谷，但是从低谷，只要我们能够爬起来啊，重新回到正轨之后，那仍然是世界排坛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啊。孔老师也提到了，未来中国女排在郎平指导基本上肯定就会卸任的这个前提之下啊，未来您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包括这样的一个主帅啊，另外打法人员方面，你有哪些全新的一种期待吗？ 这就是我后面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不过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完全想好，因为这些老队员退役之后，那我们这个周期包括未来还有很多年轻人要涌上来，我们是如何去把这个运动员去送出去嘛？就是人家是否能欣赏得了我们这样球员？谁能在欧洲联赛，立足？那么我没有去欧洲的，我们的球队包括我们的联赛啊，这又回到联赛了，就怎么去打好我们的联赛？从我们这个基层啊，挖掘很多球员，并且在咱们排球还是精英体育，在精英体育的这个塔尖上如何又去锻造？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主帅嘛是火车头。郎平也完成了两个奥运周期，我们还感谢他啊，因为我们完成了十冠王啊。在卸任之后，谁出中国女排主教练？目前我心中没有合适的人选。目前，所以对于没有主教练的话，你没有何谈技战术风格呢，对吧？ 是。 但是中国女排刚才那个康老说的对，就是中国女排它是一个光荣传统，就像有传承一样，它会在有低谷，那么还会不断的去前进，这是肯定的。其实我叫上去这几天哈、啊，包括昨天的中国女篮值得我们学习啊。就是徐立明指导的球队，那么就像亮剑里的李云龙一样，一支部队的这种首长，那么决定了这支部队的气质，那么整个队伍其实非常好。那么这样，中国女篮可以是目前我们依然能延续的，对吧？中国三大球的六支球队的唯一一支球队了，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期间，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就要去看看人家。去怎么去相互学习嘛，去做的。其实女篮的人才大家都知道也并不多，也挺难的、对吧都很难。那么怎么去在困难当中去克服，而且发挥我们举国体制的这个优势，对吧？打造好精英的同时创造好我们基层，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像说实话，像这个百年不遇的朱婷，这个很难、很难遇。但几十年我们也不是都有朱婷啊，不是每个人，我们也能拿冠军呀、对吧？这是应该去思考的地方。 好的，谢谢孔老师啊，给我们带来非常中肯客观的评价。我们也在之后等孔老师啊，在深度思考之后，我们再做后续的连线。 等待孔老师未来这个长篇的文章，包括您再出一本书吧，来 出一本 是。 我成绝版了，习惯了。未来就指不定这几年了。 好，谢谢孔老师。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好， 再见，孔老师。 哎呀，大家也是说起女排百感交集啊。 是。 追梦人说：“中国女排加油吧，期待着中国女排的东山再起。” 是，这边4955他说了：“长城不倒啊！”所谓那首歌是吧？“莫来苍苍永不倒。” 刀， 这粤语都来了， 青雷红花碎滔滔，就中国女排， 中华小曲库 啊，绝对能够卷土重来。我们有这个基础，这个底蕴在这儿呢，未来啊，只要抓好世界女排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包括多打跟国外的球队多多进行比赛啊，下一次。我们期待着中国女排的卷土重来吧。 对，尤其是刚才孔老师说到这个接下来的联赛，要从联赛当中继续去挖掘新人。联赛我们经历的这个疫情的一年，整个都是一个完全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赛程，很奇妙的这样一个联赛。希望也从联赛当中啊，真是回归到那个超级联赛的水平和建制。 是，另外一个就是其他的我们的对手。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的，就是竞技体育任何一个球队绝对不能够吃老本，你就是这个球队的光环再多啊，实力再强，但只要有一天啊，他没有一个就是新人啊、新鲜血液的涌入，那这个球队其实他就是在一个退步的过程当中的啊。这个不只是排球，刚才我说了，足球更明显了，这大家看世界杯啊，卫冕冠军经常是这个小组赛就被淘汰，有的是这样的例子啊。所以中国女排这件事儿，大家也不用感觉说特别特别的意外啊。 嗯，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今天的奥运赛场啊，在今天下午的东京奥运会的跳水女子三米板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包揽了前两名，晋级了明天的决赛。施廷懋是在第一跳略有失误，然后逐渐的去调整自己，一跳比一跳更稳定， 对， 越来越好。他是以371.45分排在第一晋级的，而王涵呢是位居第二过关。而今天的奥运会的羽毛球赛场也结束了最后一场的男单4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陈龙面对二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经过了3局的激战，2-1获胜。那陈龙将在半决赛对阵的是印尼的金廷。陈龙在这场比赛当中开局之后啊，就是连连的进攻得手，很快就把比分拉开了。顶住了周天成的几波冲击之后，是21-14先声夺人。第二局跟第一局刚好是一个相反的走势，是周天成在第二局的时候连续的进攻得手啊，早早的就拉开了比分。陈龙在场上只是略作抵抗，周天成21-9扳回了一局。决胜局里面同样是周天成的先占得的先机5-2的开局，而陈龙最终咬住了比分，最终他还打了一个11-8的反超交换场地之后，最终呢，陈龙也是以21-14啊，陈龙赢下了决胜局，2-1战胜了对手，晋级半决赛。 而在女双赛场当中，陈清晨、贾一凡是锁定了女双决赛的席位，在与韩国组合金兆映和孔熙荣的半决赛当中，凡陈组合可以说是气势如虹啊，2-0获胜，闯入到了决赛当中。开赛之后，双方几次战平，6-6之后，我们的凡陈组合攻势更强，连续的得分拉开了差距。韩国组合曾经追到了15-18，但是呢，金兆映的主动失误较多，我们凡陈组合趁机连赢3分，以21-15是先胜一局。第二局一开局，韩国组合的进攻有所加强，但是他们始终无法突破凡陈的顽强防守。之后对手的失误增多，凡陈组合连续得分，以8-2开局。之后的较量，韩国组合曾经追至8-10，而凡陈冷静回应，保持3分的领先，进入到间歇期。回到场上之后，凡陈组合完全压制了对手，他们不断的拉开差距，最终是21-11再下一城，以总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决赛。而陈清晨、贾一凡将会在决赛里迎战的是波利和拉哈尤的组合。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奥运会的羽毛球赛场，石宇奇非常遗憾的出局了啊，是在对阵丹麦的名将安塞龙的4分之1决赛当中，几乎全程被动，以2-13-21不敌对手，也无缘了4强。今天晚间的时候还会带来男双的决赛啊， 对， 我们也是这一只独苗啊，就 是 一个保险进入到这个参赛的席位，奥运的席位当中，我们也看看今天晚上他们的表现吧。 没错， 他的表现。 这边也看到我面前的这个大屏幕，也是正在切换到了一会儿中超比赛的这样的现场。现在国安队的球员已经出来练球了，感觉下午场这个天气依然是比较的热，但是比这个4:30的那个场肯定是要强不少。是、 要什么自行车啊？ 啊，是， 咱们终于把那个下午场的比赛熬过去了啊！而且今天的首发阵容也已经出炉了。中超第10轮的比赛，我们要面对的对手是大连人啊，对方的主教练也是一位老熟人，那就是何塞先生啊。这场的主裁是金晶元 ，VAR 的裁判是张龙。赛前双方的首发的阵容，我们来关注一下。侯森依然是出任门将的位置，在后防线上是李磊、于洋、大宝、杨帆啊，边路是王刚，还有高天翼，中场有西哲跟池中国， 张玉宁和巴坎布顶在最前面，而大连人啊、是一份全华班的名单啊、其中还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位 有 二三的球员。 哎呦，所以大连人这场比赛是那意思是要锻炼新人，亦或是说这些新人在这么热的天儿体能非常好啊、 想 跟 冲一冲、 对，想冲一冲国安呢，这是、两种都有可能的事儿啊、 所以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也会连线袁野老师啊， 卡 卡老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第十轮的比赛。卡卡前面国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要不就是平局，要不就是输球啊，看看这场比赛对方又是全华班，我们怎么全力出击啊？坎爷的状态找回来一点没有啊？ 是啊，看一看啊。都说巴坎布在天热的时候，好像越热他越适应啊，但是今年的中超好像还没看出来这一点啊，看一看他能不能找回曾经那种节奏。这边大家也是在点评着刚才我们跟孔丁老师的连线啊。日下长河说了，孔老师刚才这个点评确实非常的客观，也是像孔老师觉得从刚才的这个连线当中能学到很多啊、确实人家孔老师研究中国女排都研究了多少年了。 对啊、确实一个很中肯很冷静的评价。其实在这个此时此刻啊，对女排姑娘们最好的一种安慰，就不只是说哎没事儿没事儿， 对， 其实并不是没事儿，而是我们把问题看明白了之后， 没错， 好好的去解决啊，从头再来。我把丑话说头里，说鼓励支持，其实也是对女排的一种安慰。 是，另外这边我的普洱不是茶，他说了。这个又不是没经历过女排的低谷，他说无所谓了，继续支持中国女排，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确实中国女排曾经是有过低谷的，这低谷阶段大家都过来了，只不过因为这几年连续的夺得这个世锦赛啊，包括奥运会的冠军，而且排名世界第一，大家这个期待值调高了。另外中国女排的光环这几年也是非常的强啊，所以大家习惯了这样的一种高度啊，所以未来稍微还得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值吧。 老爷爷的大 Kitty 说，胜负真的就是兵家常事，女排不要有心理负担，你们依然是最棒的。从铁榔头到狼指导啊，只要女排精神还在，那中国女排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国安对大连，他觉得三分也是妥妥的。这边有嘉玲也说，国安比大连多进一个赢球就行了。 是，这边5400他也提到了女排的事啊，说，我们的队员有伤啊，就不要太伤心了。说的是朱婷，我们的主将有伤啊，他也提到说，以往别的国家的这个排球运动员，人家也特别艰苦的训练啊，但好像像上一次被我们拿走了奖牌啊、金牌什么的，说人家对手的教练当时也是非常难过的啊，所以这一次就当咱们高抬贵手，让别的国家也拿一次奖吧啊，您能这么想也挺好的，安慰一下自己。 对，所以真的世界排坛的这种竞争一直都是很激烈的，尤其是在我们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拿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冠军之后， 对， 其实中国女排是一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队都在阻击的对手， 没错， 你不是处在最高位最高光的位置吗？ 都研究你， 都研究你，然后慢慢的把细节都做足了之后，就是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上去阻击你。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次女排的表现，就再一次能感觉到奥运会真的跟世界杯等等这些世界大赛 没错 不一样的， 是 必争之地啊。 当然了啊，1127也说，真正能够分析实际的问题，那中国女排希望能够重新的调整，能够王者归来，能够再来啊，这是必须的呀。 好了，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在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

高中锋啊，就是年纪比较年轻的，只有24岁。 对， 所以未来咱们国安的引援思路基本上就是在欧洲联赛去淘换这些还没有成名的， 是 啊，但是呢又天赋比较优秀的球员，那些早就名声在外的啊，或者是能在什么豪门呐、豪门啊担当一些主力的，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在中超赛场上。 是啊，因为这个转会费的空间也有限，像这位新的外援转会费就是200万欧。啊，以后可能照着这样的一个价钱去找，想要找的这个奥古啊等等这个级别是不可能了。大家在国安这件事上也要适当的调节一下心里的预期。 确实是啊，不过可能很多的球迷朋友们还在，疑惑啊，为什么咱们没有像其他的俱乐部引援那样？就在别的俱乐部，在国内的已经在的这些外援里边 啊， 互相之间去交流一下。 是，这个所谓的互通有无啊，你想买人，你得想卖才行啊。这个可能跟俱乐部之间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之前的一些交易有关系。哎，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可以去学嘛学嘛啊，看看有没有哪些俱乐部的这个外援有所松动啊。这个中超的很多外援还是用熟不用生。啊，这一点比较重要。 是，那俱乐部引了这样一位引援啊，可能也是有自身的一些考虑啊。小苏他爹说看席尔瓦的这个叫席尔瓦啊，但不是那席尔瓦啊。 对，全名安德森·奥利维拉·席尔瓦。 说看这个新援的年龄可以规划呀，24岁确实是比较年轻，但是24岁规划晚了点儿。 是， 咱应该更年轻的20啷当岁，20出头。 关键现在好像已经是过了这个前一段规划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高潮期了，就是有点淡了这个事儿。再说你规划的话，得花很多的钱啊，这个也不是说一般俱乐部愿意去承受的事儿。 这边还有家里人问说，这是比埃拉帮着找的吗？这个，反正这位高中锋啊，19岁就加盟了葡超了。 对， 从19岁就从巴西加盟到海外联赛的话，相信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啊。 是，当然了，他效力这个球队法马利康的知名度肯定是比不过什么这波尔图啊、这个本菲卡这葡萄牙的豪门。这支球队过去2年才从葡甲升到了葡超当中，而作为这个球队过去几年的主力前锋呢，这个安德森席尔瓦出场次数是不少的，进球数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过去4个赛季，他在各项赛事共为球队出场111次，打进26球，其中联赛25球。单赛季进球数没超过10个，最多一个赛季是2018-19赛季出场30次，打进9球，也是法马利康最终升级到葡超的一个功臣之一。我觉得倒不要完全看他进球的数据，你要看他在这个球队当中是不是大腿啊，究竟这个外援好使吗？接下来马上连线这个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袁野老师。袁 老师 你好。 喂， 袁老师您好， 开开老师好， 慧芳好， 咱也说说吧，这个新援啊，可能让大家觉得，不太是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可能很多的球迷还在说，咱怎么就没在国内划拉划拉呢？舍近求远，找到了一位葡萄牙联赛的这个新援啊，您也给说说。 对，其实很多球迷今天，比较关心今天官宣了这个安德烈席尔瓦。也是来自葡超的一名巴西23岁的小伙子啊。 对， 因为确实很多球迷刚才您也提到，慧凡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没在中超或者中甲球队录一个？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可能也向主教练佩奇推荐了，然后比利奇还是没看上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国内确实现在有一些内部交流，有一些中甲的去了中超，也有一些中超的可能去了从。比如像河北队的外援去了这个上海海港，最关键就是说，可能一他们是有的，可能并不是说国安需要的类型，国安需要的位置。第二呢，还是说主教练比利奇，就是说他有这个最终的决定权。二呢，就是说国安呢，现在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开始为这个明年呢，或者是未来做这个长久打算了。你现在其实很多球队，就是说在中超或者中甲内部流通这些外援呢，基本上全是说。短期合同半年，这个半年呢，对于国安来说现在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今年联赛其实咱们北京球迷也能有这个心里头有一个心理准备，今年联赛可能对于国安来说想要争冠的希望也并不是说太大，因为我们第一很多原来主力的外援核心都外援都没有回来，加上有伤。第二呢，像这个我们有很多国家队球员今年 因为上半年参加四十强赛，马上下半年还要参加这个十二强赛，肯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今年可能在夺冠上可能并不会希望有往年那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说今年可能俱乐部就考虑是不是为明年进行准备了。所以说我们今年也不会租一些短期的外援。现在吧，我们希望这个席尔瓦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在这个下半年呢或者是明年初的时候能够多进一些其他的外援，把我们这个像奥古啊，包括比埃拉、巴坎布走之后的这几个空档都能补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就是席尔瓦这张牌并不是俱乐部的最后的一张牌啊，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从这次转会，肯定说这个转口啊，基本上就是说只能剩下一个席尔瓦了，而且席尔瓦连今年第一阶段比赛他也打不上了，可能只能参加十二分的比赛。但是说未来，我就说接下来可能俱乐部，我认为他现在正在谈其他的人选，因为今年咱们知道奥古已经解约了，然后巴坎布、比埃拉包括金敏哉都是合同年。 对， 他们如果说实话，他们的目前这种情况，可能除了金敏哉之外，比埃拉跟巴坎布都很难能够续约，因为中超这个顶薪确实是现在只是税前300万欧元，他们有可能会去欧洲踢球。如果说他们留不下来的情况下，我肯定要补充其他人选的，那这个样的话，我们就要为2022年呢，或者是更未来两三年联赛提前做准备了。 是，袁老师好，我是康乐，也问您一个问题啊。今天国安再过20分钟就要面对的是大连人这场比赛。您看好国安队这场比赛吗？这个首发阵容出来了，侯森、李磊、于洋、于大宝、杨帆啊、王刚、高天翼，还有张稀哲、池忠国、张玉宁以及巴坎布。而大连人这边有6位 U23球员啊。这个袁老师给我们做个解读吧。 对，我看到这个首发了，确实是，国安已经连续3场没胜了啊，平了武汉，输了亚太，上一场也是最后绝平了海港。 对， 这场比赛我对于国安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看好他们能够赢球的，因为刚才康乐也介绍了，大连人那边首发全华班，那个外援还没有上，华腾没有上， 对， 然后这个他们首发里面这个 U23 呢，他基本上都不是23岁，有2个20的，2个21的，2个22岁的，确实是小将们比较小。对于大连人来说，他们确实是在锻炼自己的年轻球员。这场比赛，而且国安咱们那些主力基本上都打了，巴坎布跟张玉宁2个人首发打前锋，然后我看杨帆也打了，这场比赛应该是打一个3-4-3或者是一个3-5-2这么一个阵容。我觉得这场比赛正常情况下，应该能够拿下大连人这个全华班吧。 好的，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国安啊，把这个3分紧紧的攥在自己手里。 对，是。要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场比赛，未来是否有更多的一种调节呢？就是袁老师再加问您一个问题啊，从上一场打平这海港，您有没有看出来就是比利奇对这个球队的一种调整？ 对，其实包括之前打长春亚泰的时候，比利奇他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出他那场比赛，你看把2个中后卫同时换下来，包括上一场最后把于大宝顶到前面，他说于大宝也有这个能力到前面攻城拔寨，他也知道大宝打前锋出身的。觉得对于比利奇来说，也是对于这个球队在困难当中吧，希望能够让球队尽早走出低谷。对于国安来说，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外界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消息或者传言呢，还是要打好自己的比赛。毕竟我们的口号永远争第一，要为这个城市，要为这个城市的球迷而战。希望在这个困难时刻，国安真的能够早日走出低谷。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我们也期待着国安在今天啊，真的是拿到3分啊，也跟之前的那种状态有一个让大家更有信心的一个过程。谢谢袁老师，再见。 好的，再见。 好， 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比利奇啊，跟池忠国一起在这个球场上是拿起了池忠国的白场的球衣啊，今天的这场比赛也是成为了池忠国的第100场 是 中超联赛的比赛， 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比赛啊！看到了这个比利奇的这个笑容，感觉他跟队员们之间的相处的更加的和谐了这个关系啊，确实这个主教练带队员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这个队员的性格、技术特点等等等等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比利奇有可能会越带越熟，渐入佳境。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第10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武汉跟长春亚泰他们的比赛啊，是进行到第8分钟的时候，因为雨势过大而中断了。恢复之后的第25分钟， 埃弗拉头球打破了僵局，杨博宇是头球扳平了比分，上半场双方打成了1-1。 是，好，接下来进入到记者连线环节，导播示意我现在已经连线好了本台在东京采访的记者李维，把李维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维今天在中午左右是关注到了游泳的赛事，现在你在什么样的场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我现在是在东京最东边的这个体育来关注这个羽毛球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的两位选手何冰娇和陈雨菲正在打决胜局的较量，应该说这个比赛打得很激烈，两个人谁能胜利的话代表过不到这个比赛。那刚才那是出现了一个小的意外，这个陈雨菲在10-5领先的情况下脚是崴了一下，但是经过了一个紧急治疗之后还是重新回到场，这让我们想起了就是说要带来的1/4的时候，当时的手就是因为领先的情况下崴脚退出了比赛，何冰娇是不战而胜晋级到这个四强。那今天到了这个和中国选手自己的这个对战当中，刚才陈雨菲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看起来还好啊，陈雨菲马上调整的状态，经过了紧急治疗，在刚才我在里面的时候5-10领先，所以说现在看很有可能我陈雨菲会进入到这个决赛的对手，一会儿将会产生是由咱们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和这个印度的选手辛杜，所以说决赛应该就很有可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陈雨菲来对阵这两位胜者。 好的，李维今天是一直在羽毛球的赛场会一直盯到这个晚场的比赛啊，晚间也会有男双的决赛，那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期待？ 这场男双的决赛我非常期待，因为之前大家知道这个中国网球队这次除了男双比赛之外，其他几个项目都是满额参加，也就是有两组或者是两个人参加这个各单项的比赛，只有男双，只有这个男双是一组选手，就是刘雨辰和李俊慧，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一路杀进了决赛，而且这两个小伙子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和漂亮，两个人身高都是1.95米，非常的一个身材，在场上打球非常的漂亮，而且两个人被称为咱们中国羽毛球的双塔组合。那今天面对这个中国台北的一对选手，我觉得确实啊，我们其实在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没有看到两个小伙子今天不能在比赛中发挥一个正常的水平呢。昨天在赛后采访他们时候，他们也说到了，现在打到这个份上，之前真的没有想过，那现在能进到决赛了，那就最后一战就殊死一搏吧，争取为中国代表团拿到这枚金牌。 我们也期待着李维啊，能够继续来见证这枚金牌的诞生。好，谢谢李维，再见。 好，再会。 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啊，期待着羽毛球。好。哎，这边我们看到了最新的是在，由比利奇的一个采访。来听听， 今天因为合同到期，所以他已经离队了。我呢在这里祝他后面好运吧。然后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对手是一支很有组织性的队伍，组织的很好的队伍，所以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去打好比赛，争取胜利。 现在看到国安队的已经这个 这是大连人 球队的大巴已经是到了，现在下大巴的是大连人的非常年轻的小将们 啊， 看起来真是都不到23岁。 是 他们的外援博阿腾也是被排在了今天的一个替补名单当中。我们来听一下何塞在赛前的一个表态。 Van a entrar con mucha intensidad, para ellos es un partido muy importante, muy especial, y es lo que buscamos, que la gente que va a entrar de inicio。 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来关注啊， 是 国安跟大连人比赛这个赛前的情况。先来连线一下我们正在东京采访的记者齐梁博，梁博你好。 会长好，康乐好，听众好，大家好。 哎，梁博好。 今天你是又再一次见证了一枚中国力量的金牌啊！ 是， 在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这个、我刚刚我刚刚呢也是采访完了这个，也现场观看了东京奥运会男子81公斤级举重的决赛。那么中国37岁的老将吕小军，在抓举是抓到了170公斤，挺举最终是挺起了204，这样总成绩374。在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上是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去夺冠。应该说这比赛从这个第一轮开始吧，可能这个感觉吕小军确实实力上 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因为他抓举应该是上来直接就要了165去开靶，然后这个应该说166去开靶，所以说他开靶重量上还是领先对手的。但是第二举的时候没有举起来，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让人家有一些这个揪心啊。但最终这个好在吕小军还是顶住压力吧，然后加上我觉得这可能也源于他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可能过去这一年还是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所以这样呢也是如愿的拿到了这枚奥运会的金牌。 好的， 那在当然这个吕小军在现场有没有，就是记者也问他说你现在状态也挺好的啊，再坚持一届这奥运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啊？梁博， 这个也是在赛后采访中，这个也是在赛后采访中啊，我们记者有问到的。那首先吕小军呢，就是感谢了他的妻子，尤其说因为他要这个备战奥运会，所以因为他是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重担的很多的责任其实都是由他妻子来去承担的啊，比如可能细小到一些这个送孩子上下学呀等等这些非常细小的事情，所以说他在这个赛后也是说这枚金牌其实有他这个妻子至少一半的这种功劳。那当然有人在追问说这个你是不是这会不会是你最后一届奥运会，那吕小军说马上呢，这肯定不会是他最后的一场比赛，因为他回国之后这个会参加全运会的比赛。那至于说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包括可能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40岁的吕小军还有没有机会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其实在今天比赛之前所有人我相信可能都会认为这将是吕小军的奥运的谢幕战，但是他自己却说，他说如果我还可以继续保持状态，如果国家还继续需要我，那他是愿意尝试去坚持到巴黎奥运会的。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多多少少的一个悬念吧，但是以他目前状态和他绝对的实力上来看，基本上这个级别的话除非这个可能像中国选手李大银能够在这个成绩上有所反超，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在这个项目上是有绝对的这种称霸的一个实力。所以说他是否能够坚持可能主要还是取决于第一个我觉得是他自身的状态是不是会受一些伤病的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看看我们中国举重队这些新兴的力量，这些新生的力量是不是能对于老将吕小军有一定的这种冲击。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他也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他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坚持到巴黎奥运会。 好的，谢谢梁博啊，也期待你后面的精彩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梁博。当然刚才从梁博所透露出来的我也分析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家庭的因素。他的妻子是否愿意让他继续的在这个举重的这个这么高难度的这竞技场当中去训练啊比赛等等的，是吧？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球迷体育迷来讲啊，真的是希望再坚持三年啊，因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只有三年的时间， 是 对于老将来讲还是拼一把，可能就坚持一下，咬咬牙能过去。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我们真是希望他在已经拿到了这么高的荣誉之后也能够去兼顾家庭， 是要好好的做一下人生接下来的规划了。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说没有常胜将军啊。 对， 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了中国女排，也安慰一下女排的姑娘们。俏说中国女排曾经给国人带来多少欢乐呀，他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精湛的球技难以忘怀啊，巴黎再战吧。 另外这边0585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今天国安的比赛在哪里能够看到直播呀？首先说说我们吧。您能听到的肯定是在北京体育广播我们双奥之声的这激情赛场节目啊，现在看到我们的转播员王毅已经提前到达了， 已经走进来了， 是 索哥就在我们俩面前啊，现在在调试设备了， 没错啊，还有大概7分钟的时间国安队和大连人比赛就要开始了。另外您要想看到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冬奥计时频道也会有相应的转播。 所以到时候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啊，今天大连人真的是现在画面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大连人的一帮小将啊，其中6个 U23 的球员恐怕大家看着都脸生， 很稚嫩啊， 非常稚嫩 啊， 是 一个全华班的阵容来面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应该是更多会打一个352或者是一个343的一个阵型 啊，是啊，一看这个脸上全都是胶原蛋白，就是20岁左右的小孩。 那这一场比赛侃爷该起状态了吧。 对，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如果电视看不到的话应该在网络上肯定是能看到，大家多找一找这个 APP 啊，多找一找各种各样的链接，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看看很多的家里人还在关注着奥运的赛场啊，同时也关注着国安和大连的这场比赛。日下成欧说，董栋今天没拿冠军太可惜了，白俄罗斯的小将都到了失误的边缘了，生生是把身体控制住， 对， 还高标准的完成了动作。 是，这就是年轻小伙儿，没办法，身体好。另外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也说了，安慰中国女排，他说要认真总结，多学习人家的这个先进技术，东山再起，从头再来。确实这个对于世界女排来讲，这个技术的演变战术的革新也是一日千里的，如果你不去追求一个创新，很有可能就被别人给落下了。 看到刚才比利奇已经是坐在教练席上跟自己的助教团队谈笑风生啊，似乎面对这场比赛心态我们还是非常放松的。 对， 刚才我们在连线当中也是跟这个袁岩老师啊， 没错， 聊到了新援安德森席尔瓦。 对 但是想要让他在联赛当中登场，那已经是这个冬天的事情 了，就是12月份的事儿了当然一提到席尔瓦，刚才好几个朋友激动了。西班牙呢有席尔瓦是吧？ 想多了，想多了。 说要是能是那个席尔瓦有多好啊！那个级别的席尔瓦，未来很难在中超看到。 真是，我们也要适应这种新的看中超的节奏。没有了那种超级的外援之后看看更多的本土球员的发挥，还有新人的内部培养吧。 哎，这边7298也说了，今天这个电视转播不是冬奥纪实频道，应该是北京新闻台29频道，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转播了。是的。 今天的本场比赛的主裁是金晶元 VR 的裁判是张龙现在裁判和球员都已经要陆续的入场了。 是，这边还有沉默的报道提到了女排的事儿，说有什么可需要安慰的呢？他说这个完全是某某某什么什么样的造成的一个原因，他是把它归责为这个跟联赛等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说两年没什么比赛联赛搞成这种迷你的他觉得这个是输球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在最后的这一点时间里边，也要抽出今天东京名侦探的抽奖的获得奖品的听众了这边是1127我们说要结束了，该抽�奖了那个王毅夫带主席像的， 对， 是正确的答案， 没错所以是否得奖，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回答问题之后您回答正确了，再要等待我们工作人员通知您 联系。 是 0585说谢谢二位准备好凉啤酒了，希望国安瞬间拿下。这是期待国安要抢个开局啊！ 没错对方可都是这个生猛小伙6位 U23 的球员，体能相当的不错所以国安别跟人家比体能，咱们比经验比这个个人的能力，希望能够尽早的拿到开门红。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是马上就交给嘶吼哥王毅王毅已经在备场了，现在进行的是这个赛前的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队员们正在看到了都也是一一的亮相了侯森新剪了一个短发，非常的精神于大宝仍然是带着队长的袖标 我们等待着国安比赛的开始希望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真的是我们能够拿下那个久违的胜利。 没错， 面对全华班这么稚嫩的大连人的队员们 是 不拿三分不合适 没错当然我们也给大家继续再介绍一下东京奥运期间北京体育广播的这节目的时间表，我们的金戈铁马是下午5点到7点，另外晚上的体坛夜话是9点到10点半，而明天早上的这个雄鸡唱晓7点到9点仍然是慧凡和康乐陪着二位 好了，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请在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激情赛场当中王毅为大家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即将进行的是中超联赛的第10轮，在苏州赛区北京国安面对大连人的比赛。 We can grow a forest on a dried up riverbed.A mountain from a grain of sand. Reach out, hold out your hand. Reach out, hold out your hand. As the flame, you